主角三人此去云南，一路上险恶诡异，超越一切的常识。神秘的古田国，诡异的献王墓，墓尘珠是不是真的深藏于献王墓之中？ 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三部《云南虫谷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我哋翻到北京之后，响北京嘅老字号美味斋胜利召开咗第二届代表大会。会议响肥仔食咗三碟老上海油爆虾之后，顺利通过咗云南倒斗嘅决议。肥仔抹咗抹嘴边嘅油，同我讲：我话老胡啊，云南呢确实系个好地方啊。我当年呢就被天边飞嚟金丝雀嗰段嘢刺激到我发神经啊。早啊想过去会一会嗰啲燃烧住热烈爱情火焰嘅少数民族女仔啊。我话佢啦，云南啊冇你諗得咁好。少数民族女仔都唔系个个都系金丝雀咁嘅。我之前去云南嗰阵就未见过几个好样啲㗎喇。嗱，嗰阵时我哋部队系步抢离边境唔远嘅老君山，响嗰度实战演练咗一个月。嗰个地方呢系哈尼族、彝族、藏族自治州嘅交汇点，有好多少数民族嘅。我睇呢同嗰啲越南妹都生得差唔多。咩五朵金花，咩阿斯玛，嗰啲都系电视剧嘅艺术加工老作嚟嘅啫。你都系唔好抱咁大幻想啦。唔系嘅话你会好失望嘅。大金牙就讲啦。 唔系吧胡爷，你去嘅嗰个地方大概可能系山沟啦。当年我喺云南插队，见过唔少熟到啪啪声嘅傣族、景颇族女仔吧。身材好鬼死苗条嘅，条腰啊简直如果沟到过啊，呢世都唔使沟第二件啦。 盲佬食到都差唔多啦，听咗我哋嘅话一拍台就讲： 咁多位老细，云南嘅靓女有乜咁巴闭啊？况且苗人里头有古婆，佢哋落嘅情蛊大毒阴险，防不胜防。我哋仲系少啲嘢佢哋为妙啦。 大金牙岌咗岌头讲： 呢句话呢都几有道理。当年我云南插队嗰阵，就听讲响众多个少数民族里边呢，就所系苗人最识用蛊啦。而且苗人又分为花苗、青苗、黑苗等等，好鬼死复杂嘅。青苗人呢精通草药虫性，黑苗人呢则系擅长养蛊施毒。呢两派人本身呢就势成水火。依家黑苗差唔多都绝迹啦。如果唔好彩惹到苗女嘅蛊婆，咁就真系头壳赤啦。 肥仔笑住讲啦：老金啊，你真係太睇小我哋兄弟嘅魅力啦。苗族女仔如果冇我哋睇得上眼嘅就又自可。只要有啊，我一定係扣返三五七个靓女返嚟。到时候呢我哋都仲係喺呢度下。我呢就每人派俾你哋一人一个苗族小物。 我饮到都差唔多到顶啦，讲嘢都捋捋嚟，搭住肥仔嘅膊头笑住讲啦。俾嗰啲七老八十嘅老姑婆睇中你肥爷呢一身肥肉呢，实将你啲臭皮剥落嚟芒果。我哋呢次去嘅嗰个地方白族人最多，白族姑娘正啊，生得白雪雪。杨雪你今日嘅胃口都唔错。从佢阿爷嗰辈以上开始计嘅话，佢乡下应该系江浙一带嘅，所以呢间饭店嘅淮扬菜式都好啱佢胃口。只不过呢， 见到我同肥仔大金牙佢哋响埋一齐，再加埋个盲佬，讲嚟讲去，话题始终都离唔开云南嘅少数民族靓女。但系同我哋呢啲人响埋一齐都冇计啦，只好顺其自然。最后啊，实在忍无可忍啦，轻轻咁咳咗一声。经佢咁一提醒，我先谂起仲有正经嘢要讲啊，酒意啊冇咗三分啦。于是举起酒杯啊，同大家讲啦：同志们，听日我同肥仔杨雪莉就要启程去云南啦。呢次行程山高路远，枪如林，弹如雨。呢次革命嘅任务唔轻啊，都唔知几时先翻得嚟。不过男子汉大丈夫，理应自在四方，骑马跨枪走天下。高尔基讲：愚蠢嘅海鸭系唔配享受战斗嘅乐趣。毛主席亦都讲过：一万年太耐，只争朝夕。而家良辰美酒当前，我哋能够欢聚响呢度，就应该珍惜每一分每一秒。等我哋凯旋之时，再重摆宴席，举杯赞英雄呢？大家都举起酒杯，祝我哋一路顺利。大金牙咕一声饮晒杯里面嘅酒，握住我嘅手就讲啦： 胡爷，细佬呢真係想同你哋去云南嘅。只可惜呢，我呢一副老骨头啊冇鬼用啦。去咗呢只会帮你哋添麻烦。你啱先嗰番话呢讲到我呢就真係想流马尿啦。咦，一唔系我唱返段十送红军同你哋送行啦。 我心里面都好感动，於是就对佢讲啦。金爷讲呢啲话就显得我哋兄弟之间见外啦。嗱，我哋去云南多得你响后方自办装备，呢啲就係我哋成功嘅保障㗎嘛。嗱，你即管放心，赌出嚟嘅名气有我嘅一半，亦有你嘅一半。大金牙将买到嘅冇买到嘅装备同我哋交代咗一下。我同佢仲有杨雪莉三个商量下需要带啲乜嘢。一边嘅肥仔呢就同盲佬喺旁边搞搞震，不断咁骚扰饭店嘅一个靓女服务员，系都话要同人算下命喎。出发前嘅嗰个夜晚就咁喺喧闹之中度过啦。第二日，大金牙同盲佬将我哋送到火车站，大家互相道别之后，随住隆隆嘅火车声，我哋就出发起行啦。我同杨雪莉、肥仔三个坐火车南下，到咗昆明，先在昆明住咗三日。呢三日我哋有好多紧要嘢做。我按照大金牙俾嘅联系地址，揾到咗谭华寺附近嘅营溪村。呢度呢有一个大金牙插队时候嘅革命战友。佢同大金牙始终保持住生意上嘅联系。响佢嘅協助下，我买咗三支精仿嘅六四式手枪。枪身上面仲有正式嘅编号，系缅甸兵工厂仿照中国制式做嘅，然后又流返入中国境内。从做工上睇都算得系出口转内销啦。不过呢种枪嘅杀伤力有限，比较适合差佬用，只不过起到防身嘅作用。我想叫嗰个人再买两支云南偷猎常用嘅来福枪，但系回复话冇货，咁我只好算数啦。睇下入松谷之前，可唔可以揾到当地人买多几支大口径嘅快枪？嗰、那个溪谷深处渺无人踪，如果有咩可怕嘅野兽，冇枪防身啊，咁会好鬼蚀底嘅。同时，杨雪莉同肥仔买咗两个捕虫网同三顶米黄色荷叶遮阳帽。按照事先嘅计划，我哋要装扮成自然博物馆嘅工作人员，入森林捉蝴蝶标本。澜沧江畔呢有好多异种蝴蝶，用捕虫者嘅身份作为掩护，到松谷里面去倒斗，响一路上就唔会有人察觉啦。 其余嘅装备我哋尽量从简。云南嘅山区唔似得沙漠戈壁，水同食物唔使太多。将背囊空出嚟嘅地方，尽可能装多啲唔同嘅药品，以便用嚟对付林中嘅毒虫。我将三支六四式手枪分俾佢哋两个。肥仔觉得唔系几满意啊！ 唉，呢种烂鬼枪有个屁用咩？连老鼠都打唔死啊！ 一嬲之下，自己搵嘢做咗个弹弓。当年我哋喺内蒙大兴安岭插队嗰阵，经常用弹弓打雀同埋野兔。材料好嘅话，确实系比六四式嘅手枪威力仲要大。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，我哋坐车沿住320国道，从哀牢山、无量山同大理点苍山以海之间穿过，嚟到咗美丽嘅澜沧江边。我哋嘅目的地系云南省境内山脉河流最密集嘅地方，嗰度距离中缅边境仲有一段距离。最后呢一段路波陡路窄，行车嘅路就喺悬崖边。司机呢系个老手，开得唔嗲唔吊，路况好差㗎喇，时高时低，又有好多碎石同埋泥凼，一个急弯就接住一个急弯，车身上下咁抛，次次都好在化险为夷，吓到我同肥仔坐到出咗一身冷汗，惊住嗰个司机一唔留神啦，连人带车就会跌落山崖下边嘅江道啦。车里边嘅其余搭客大概系平时都坐惯咗呢种车嘅，丝毫不以为意。有啲系响度吹水，有啲系响度瞓觉。加之车里边呢，唔少带住成笼嘅家禽，女人嗌，细路叫，各种气味炒埋一碟，真系臭到冤啊！我呢就唔系咩娇生惯养嘅人，但系都顶唔顺咁嘅环境，唉，实在顶唔住啊！唯有打开车窗，呼吸下外边嘅新鲜空气。我伸咗个头出去，见到山崖下边就系湍急嘅澜沧江，两岸嘅石壁耸立，简直就系天险一样啊！江面啊，并唔算宽，居高临下咁睇，江水系暗红色嘅，弯弯曲曲咁向南流淌住。肥仔有畏高症，全身啊震腾腾，瞄都唔敢瞄车外边，净系不停咁闹：， 唉，呢个扑街司机啊，真系扑街啊！啊，佢老尾啊，死得佢啊！开车好似玩杂技咁，唉，呢次啊真系玩死我肥爷啊！唉，老胡啊，唉，我哋再唔落车啊，我哋两兄弟啊，实听去买咸鸭蛋都得啦。 杨雪莉亦都坐唔惯呢架过山车啊，干脆系歇埋双眼，亦都唔睇外边。咁样呢，多多少少都可以放心啲。我话同肥仔讲啦，革命尚未成功啊，我哋仍需努力。你再坚持下啦，依家落车啊，仲要行好鬼远嘅。你谂下红军过雪山爬草地嗰阵时系点样坚持过嚟嘅？你依家呢啲困难算得咩啊？你阿爷啊，唉，老实同你讲啦，我都俾呢架车熬到散啦。旁边一个当地卖茶叶嘅人想讲啲乜嘢俾我哋知，但系哩哩咧咧噏咗半日，都唔知佢讲啲乜嘢。云南当地嘅方言繁杂，好难听得明嘅。我哋呢次呢又唔想同当地人过多接触，所以茶叶佬讲啲乜嘢我根本就冇听得明，亦都唔知点样回答啦。茶叶佬见我听唔明佢讲嘅话，就用生硬嘅白话对我讲啦。 我系讲呢，睇你哋难受嘅样啊，一定系坐唔惯呢种车啦，习惯就好㗎啦。你哋要到哪个地方去呢？ 我睇呢个人系当地土生土长嘅，正好向佢问下路啦。于是就对佢讲啦：我哋呢系到到博物馆嘅，唔系，我哋系自然博物馆嘅，想去蛇河捉大蝴蝶。唔该啦，想问下呢度到遮龙山仲有几远呢？我哋响边度落车会近啲呢？茶叶佬指住远处江边一座高山讲啦： 我唔远啦， 转过嗰个山坳落车就系遮龙山下边嘅蛇爬子河啦。我都要去嗰度收茶叶啦，你哋跟住我落车就得啦。 我顺住佢手指嘅方向睇过去，灰蒙蒙嘅巨大薄形山体耸立响路嘅尽头，山顶云峰雾锁，响车度睇过去，真系有种高山逆子嘅感觉啊！虽然就快到步啦，但系望山跑死马，公路又曲折迂回，呢段路仲系唔近嘅，睇嚟我哋仲要响呢一架烂车上边勾多成粒钟啊！我哋都坐响车嘅最后面，就响我同茶叶佬倾紧偈嗰阵，车身突然间猛咁摇，好似系硬到啲乜嘢，司机就即刻刹车，车里边嘅乘客人仰马翻，乱晒大笼。混乱之中听到有人叫啦，哎，车死人啦！肥仔系炒孖擦蟹咁讲啦，哎，这个扑街司机敢开车，哎，唔车死人先怪啊！跟住呢，佢同我杨雪莉一齐向后边窗口后边嘅路啊望过去啦。我淨係向后面睇咗一眼，就觉得头皮发麻啦，嗱嗱声缩返个头返嚟，再睇落去呀，连前晚嘅宵夜都呕埋出嚟呀。佢呀嘢究竟係车死咗啲乜鬼嘢咁核突嘅？呢阵时司机都跳埋落车啦，去睇下车后面嘅情况。只见后边路上有两条醒目嘅绿色拖痕。拖痕嘅尽头却睇唔见人，而系一个被车撞断嘅石人俑，同真人大小差唔多。这个石俑并唔系好实正，外边只有一层石壳，中间系空心嘅，被撞到碎开好多块。里面爬出嚟嘅都系密密麻麻嘅白色蛔虫，无数嘅蛔虫被车轮硬到成劈屎咁。地面嘅好多死虫里面流出嚟嘅就係绿色嘅汁液啦。嗰种核突法啊，真係睇到都想呕啊。司机喺下面兜住部车睇咗一圈，硬死咗几隻，於是大嗌黑仔。我都觉得好奇怪，喺边度跌旧里面生满追虫嘅烂鬼石头出嚟，将部车都撞到凹咗呢？杨雪莉喺车窗指住地上一块石片对我讲啦，老虎啊，你睇下呢块石俑系咪仿汉制嘅造型？会唔会系先王时期嘅嘢呢？我岌咗岌头讲，确实系有啲似，不过石俑点解净系得层壳呢？里面装咗咁多虫，又俾部车岩烂咗，净系从外形上嚟睇，唔容易分辨出嚟。所以唔可以就咁断定系汉代嘅嘢。我抬头从车窗向上睇咗睇，万丈高崖，云雾环绕，亦睇唔出系从边个山崖跌落嚟嘅。可能呢附近嘅山上边有咩古迹呢？睇嚟我哋已经进入咗当年献王嘅势力范围之内啦。不过呢个人俑里边，点解生咗咁多追虫呢？我心里边越谂啊，觉得越唔自在，就问茶叶佬以前有冇撞到过呢一种事。佢又话啦，咁样嘅石俑呢，响遮龙山附近啊好多，都埋响山里头啊。有时呢撞到山体滑坡呢，偶然都会露啲出嚟，里头呢都系生满肥锥嘅。有人讲呢，呢种系古代嘅人形棺材。都系传说嚟嘅，亦都唔知道确切系用嚟做乜嘅。当地人呢都好鬼憎呢一种嘢嘅，认为呢系唔吉嘅征兆，于是就疾病同埋死亡呢。今日搭车撞到啊，都算我哋倒霉啦。呢几日呢就去玉皇国啊，请翻个保平安嘅银符先得啦。我担心太过关注呢啲事，会俾人睇出破绽，于是唔再多问啦，净系同茶叶佬倾下当地嘅风土人情。遮龙山已经系白族自治州嘅边缘，有白族、汉族，亦有极少数嘅景颇族同埋傣族。 最热闹嘅节日系响三月份。嗰阵时咧，所有嘅男女老幼都聚集到点苍山下边，有各种山歌对唱庙会节目，好鬼死热闹嘅。我对呢啲咧，真系一啲都唔感兴趣嘅。同佢啊再吹咗几句，将话题一转，又讲翻遮龙山啦。我借住捉蝴蝶嘅名义，问茶叶佬嗰度嘅地形系点嘅。茶叶佬讲，佢虽然系当地人，但系遮龙山嘅山脉就好似系依度嘅一个界碑，好少人翻过山到对面嘅。嗰边嘅毒虫毒雾好多，蚊虫滋生，山谷中潮湿闷热，瘴气啊常年都唔散嘅。有好多人响嗰度失踪，当地咧冇人愿意去嗰度嘅。另外一个咧就系遮龙山太高啦，上边又有雪线，天气多变，冰雹、大雨、狂风等等，话嚟就嚟。啱啱仲系好好天，转下眼啫，老天爷就会变晒面口啦。如果冇大队嘅人马，想爬遮龙山系一件好冒险嘅事。自从司机撞烂咗锥松石涌之后，车速呢就慢咗落嚟啦。咁实系佢担心撞到呢一种唔老礼嘅嘢，所以尽量将车开得慢啲。加上呢已经开过咗嗰段靠近山崖边缘嘅险路，我哋呢总算系松一啖气啦。肥仔都生猛返，啱啱听到茶叶佬嗰几句话，忍唔住就问啦。 系呢座乜鬼嘢山嚟㗎？听起身啊，有啲似係当年红军爬嘅雪山噃，唔知係唔係呢座呢？ 我对佢讲啦，红军爬嘅呢係甲金山，同遮龙山都唔係一回事，仲要向北好远嘅。不过你啱先睇到个澜沧江激流呢，就同唔远嘅金沙江呢差唔多。你如果諗住想加强传统思想学习呢，都可以跳落去游返转嘅。体会下主席诗词里面金沙水泊云崖恋嘅意境，然后先再去爬遮龙山。就当系重走一次长征路，爬雪山过草地啦。 肥仔讲啦，战士嘅双脚啊走天下，四造赤水啊出奇兵，乌干天堑啊从飞道，兵临贵阳抵昆明。啊，呢啲都系有迹可查嘅。要行长征路呢，就要真心真意咁从头开始行啊嘛。喺半路中途开始行喎，咁算点啫？你呢啲啊！咪叫做投机主义倾向啦。 讲笑啊，还讲笑，我哋能唔能够揾到翻越遮龙山嘅途径呢？咁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